好，翻嚟第三节啦，星期二得到。嗱，今日咧，因为咧系嚟紧一个礼拜就立法会选举啦，咁我哋咧个篇幅都会讲多少少，因为五区想讲晒啊，即系讲我哋嗰个睇法咧吓。咁啊，我首先咧都要做一个简单嘅分析，即系我哋嗰、那个会，我觉得咧有几区嘅局势几明朗嘅。 系， 其实港岛九东九西咧系非常明朗嘅。 系， 个排名咧，其实都好容易顺序由一排到第九， 以分析以分析角度嚟， 系啦，以分析角度嘅，就唔系话收到啲咩料嘅。咁咧，港岛区啦，咁我重申咧，排第一位嘅咧系黄伟基，即系我觉得佢票有机会有五万票，或者 我觉得咧，叶柳系有偷听我哋呢个节目，其实 系。 系啊， 点解咁讲咧？ 因为叶柳咪听李蔡东嚟嘅分析咯，不停咁样对住佢相同票源嘅人进行攻击喎。 诶，嗰个叫做黄维基咯， 系 不断攻击黄维基，因为其实黄维基都攻击佢噶。 其实叶柳成日听我哋节目，就走闹佢咁滞喎，几好嘢喎。 唔系啊，因为咧黄维基攻击佢在先，咁佢反击啫。其实亦都未必等于佢听我哋节目嘅。不过咧，如果你叶柳有听我哋节目咧，我可以话俾你知咧，你 而家屌柒你咯。 你唔系你揾你，我哋唔会屌柒你，因为咧嗰个 我哋好持平嘅。 我哋唔会。 因为温和 系啦，因为咧老女人我哋唔啱嘅嗱，咁咧我觉得港岛区应该黄维基有机会系攞五万票嘅，应该系票王嚟嘅。第二位系陈淑庄，应该有接近五万票， 陈七 系啦，应该唔够争啲，咁都系好高票嘅。第三位咧应该会系张国军，咁有四万几票啦，民建联张国军有四万零票，跟住咧就系郭伟强都有超过四万票嘅，因为佢哋两个拆咗嘛，两个分咗啲票，咁咧因为有啲票去咗黄维基嗰度啦，系咪？咁啊变咗头四位咧就系、是、一个公民党，一个独立叫做独立，其实半建制咧就第三四位都系建制派，因为佢啲票分得匀啊嘛。第五位咧就应该系就系、是。民主党许志峰嘅，佢系实成冇资格， 民主党应该都爬翻上嚟啦，已经。 而家民调上翻嚟啦，咁我觉得咧，因为民主党嘅地区装脚净系装脚得四万票啦，港岛区，你边有得走，边有得可能话低过佢啫。 我哋个分析其实嚟嚟去 base on， 我哋觉得民调最能最 underestimate 嘅系地区票， 冇错，即系人哋咧喺个地区做咗咁多年嘢嘅话咧，嗰啲票系有根嘅，你明唔明啊？真系生咗根咧，你叫唔走啊？咁咧第六席咧。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香港众志同埋何秀兰两个争嘅，罗冠聪啊，同埋何秀兰啊，咁咧，有机会咧，罗冠聪赢少少，我觉得最后嗰个分析有机会可能会赢少少。 其实我个人觉得何秀兰嘅机会系多啲嘅。 嗱，佢照计就多啲，佢现任议员啊嘛，但系原来何秀兰都六十二岁噶啦，咁嗱、不过港岛区咧 点咧？ 啲人就唔會計較年齡，反而咧就會覺得你嗰個叫羅冠聰咧，可能覺得冇工作經驗， 覺得你太細，反而 覺得一個死靚仔，即係有機會咁樣，啲選民係會咁樣諗嘢。所以咧六七席之間咧，我嗰個判斷咧係兩個有機會係六七，都係喺三萬幾票 嘅， 係啦，兩個都六七，就有三萬幾票。咁啊，第八位咧就唔係司馬文啦，當然啦，第八位咧好大機會係熱狗鄭錦滿四眼狗。咁啊。 咦，你对郑钦满都推崇喎，既然系咁， 推唔推崇就唔系，即系我觉得佢有机会，因为咧佢始终咧，香港人都系叫做掰勤力嘅，咁变咗咧佢真系讲勤力，佢系够勤力嘅。 嗱，坦白讲，的确系成差日都见到郑钦满嗰啲团队， 系啊，佢周围去嘅，咁变咗咧，即系香港人有时咧俾佢呃翻万几票，我谂唔出奇嘅，譬如 张勤保住啦， 呃翻万八票到咧，我谂有机会。咁啊，排第八嘅。 咁坦白讲，你同你头先噏嗰啲人比，咁佢个样又唔系差。以选举角度嚟讲， 系选举角度嚟讲唔差啦。 斯斯文文， 即系当然系嗰个样啊奸啲咧，系咪？嗰对眼啊阴险啲咧，系咪？咁啊咸湿眼啊有一对啊。啊，咁啊第唔系即系依个个人观感啫。咁我嘅加咗少少，即系客观嘅事实，加少少主观嘅评论啫。嗱，咁啊第九位咧，估计应该系司马文。第九就是司马文，第十就是詹培忠，因为詹培忠始终在港岛都有少少知名度嘅， 但系佢都是成功人士， 系唔系啊？ 成功人士， 唔系头先我哋睇一睇啦，第八位咧就唔系依个热狗，唔系依个四眼狗郑锦满啊，系叶刘淑仪。 哦， 点解叶刘淑仪会第八位咧？ 哇，叶刘淑仪跌得好厚喎，呢个同民调系相反啊。 嗱，咁我要卖个关子，我哋。 星期二得到，夠膽百分一百肯定葉劉淑儀落選。而呢個葉劉淑儀落選，我哋係有充足嘅理據。不過我哋而家唔會講，因為咧，你知道咧，中聯辦好大機會咧係會配票俾佢嘅，所以咧我哋係唔講個原因出嚟。等你估下。 等先，我發現有個問題。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中联办真的有听这个节目和信落去讲嘢咧，你不讲个原因，他都会照配票给他。那我们的预测就不准确。 他配票给他是不够的。为什么呢？港岛区你那个建制票是明显少过泛民的嘛。 不够票可以配。 不够配给他的。不过呢，我们为了保持。啊，现在中四年了。是吗？即刻生啊。啊，你嗰啲咩？你嗰咩苗嚟噶？你嗰啲吓， 边度中一次啦？ 唔系咯，改换票箱啊，嗰啲咯。 换票箱，除非小主任，小主任未出场， 又嚟出场啦，又系出动嘅时候啦。 选举主任唔俾王维基选， 咁钟树根爷买啦，攞两席啦，呢个民建联系嘛？ 攞晒咁多。 我估计叶刘淑仪系攞23,000票，而呢个四眼狗咧就系18,000到嘅啫。 系咁多啊！你觉得佢 18,000？我觉得有18,000票， 不过又唔好太过睇小本土派啲票，因为佢港岛区唯一本土派候选人啊嘛。 系 咁，你理论上个光谱都系跌咗落去嗰度。 系啊，有机会跌落去度。跟住咧就系司马文同埋詹培忠啦，排第10同第11啦，系咪？ 司马文就西人啦。 我谂可能 西人喺香港岛始终都有啲票嘅。 外国西人， 我谂司马文同詹培忠应该唔够10,000票嘅，呢两个都 系 有机会都系几千票嘅，唔够10,000票嘅。系啦，咁其他嗰啲， 邓亚登 占咗，咁其他嗰啲攞唔翻保证金唔好讲啦。嗱，咁啊，跟住我哋要 陈玉海系咪港岛区？ 唔系新东嘅， 我系新东嘅。嗱，咁咧，跟住咧，我哋要分析翻咧，九龙东西。嗱，九龙东西咧系个局好明显嘅。咁我哋睇翻啦，九龙东咧，嗱讲个九西先啊。 嗯。 九世先， 我哋分析 讲咗啦，系咪？ 未讲 排名， 未讲排名嘛。嗱，今次咧，我估计排第一嘅都仍然系蒋丽云，因为咧嗰啲叫做 民建联票， 铁票。 咁佢咧应该都系排第一嘅，都系有40,000+票嘅。咁咧第二咧，我估系黄碧云会高票过毛孟静，而梁美芬排第四。即系黄碧云第二，第三毛孟静，第四梁美芬。咁啊，第五系边个咧？第五咧就系呢个谭国乔。我估计佢会攞翻30,000票至到32,000票，呢个系攞地 年轻人， 即系四男一女，系咪四女一男？ 四女一男，唯一佢一个男人，其他全部女人。跟住第六席咧，尾席咧系由边几个争咧？系由韦晶、刘小丽同埋黄毓民去争嘅。咁呢三个人咧就争第六位，即系六七八 三角鼎立啊！而家 系啊， 我谂佢哋票三个嘅票源会好相近嘅。 咁啊，小丽咪好开心啊！而家。教主同阿游慧晶咁样开火法， 小丽其实有机会赢嘅，点解咧？因为我哋理性分析，九龙西嗰啲叫做咧激进派咧，激进票咧，应该系我谂增长幅度咧唔会超过10%，即系话黄毓民嗰36,000票咧揸多听咧就变40,000票，而呢40,000票咧好大机会由呢个黄毓民同埋游慧晶瓜分，每人20,000票，咁即系话如果刘小丽有22,000+票咧，佢就可以攞最后嗰席。而呢个机会都几大下，即系就咁睇佢嘅民调嘅走势，同埋刘小丽都好多。 咁啊，教主咪开错波，开系由慧晶拖，其实应该开刘小丽波咧。 我错嘅，佢冇开错，佢绝对开啱波，因为刘小丽嗰啲客唔系佢嘅客啊嘛。你攞唔到刘小丽啲客噶嘛？调翻转头，你只能够抢由慧晶啲客啫嘛。但系由慧晶亦都一样， 就系刘小丽啲客嚟嘅，大佬。 唔系， 佢嗰啲系睇样票嚟噶嘛，应该。 都唔 系嘛？喂，我再重申多次，九西个选区，如果你一个选民，我唔理政治嘅。喂，你睇下啲人，睇下啲女啲相先啦。黄碧云、蒋丽云、毛孟静，仲有咩啊？阿 老师翻， 喂，大佬，我真系会拣剩翻嗰两件女嘅，其实 系 正常嚟讲。 所以咧，我觉得呢三个人咧，有机会刘小丽赢少少，即系咧叮当码头叮赢嗰只咧，应该第六系佢嘅。咁而第七咧，好大机会都系由慧晶。咁芒果佬系乜嘢咧？发到飞起嘅发啦，梗系 第八席 系啦。所以咧， 系加两席，你知唔知啊？ 吓， 九西选完之后加两席啊嘛。 哦，系咯，冇所谓啦。到时佢中意点就点啦。所以我咁有信心，约定啲网友喺9月11號啊， 星期日九月一就去西贡食海鲜。 你庆祝佢败选？ 庆祝呢个芒果佬败选？我话俾你听，佢输够硬。 系咩？但我大胆预言，选举主任会搬龙门咯，再 你咪搬咯， 或者再息息 即刻取消两 disqualify 两件，加五翻上。 唔使嘅，你委任佢做立法会议员咪得咯，加值即刻加系嘛？ 佢系我系功能组别咯， 啊唔系，或者升佢做局长咯， 局长位 唔系啊，哎呀，你嗱你咧， 本土派 咧， 本土向， 你真系好有先见之明嘅啫， 本土派局长， 唔系啊，啲、啊、网友已经问咧，喂，芒果佬如果输咗，梁振英会唔会俾咩？俾好似刘江华咁啊，俾个副局长佢啊， 唔系，俾个发展局局长去做 吓、啊， 发展局， 发展边度啊？ 发展局系管新界啲乡市派噶嘛。 唔啱，嗱，点解咧？ 陈建啊，当年林郑就咁样上咗去噶啦，做政务司。 芒果佬梗系管食环署噶啦嘛，系咪？喂，咁你芒果佬你唔管食环署，你管咩啊？ 系咩？ 系咩？ 食物及环境卫生局 系咯。 咁芒果食， 唔系你啲芒果皮系咪周围平先唔得啊嘛？系咪？咁系咪食环啦？咁如果芒果湿热啊，食到啲人出红疹，系咪又要睇医生啊？系咪食环署管先？嗱，所以咧，佢系做食环署或者呢、這个。叫做咩啊？帮嗰个医生 搞错， 医管局。 你依家啲芒果入进口噶嘛？进口系另一个局管噶， 嗰、 那 个系咩？ 工贸处，好似系 经济及商务法， 类似啊。 即系卡片芒， 系啦。 哦，即系 卡片芒， 唔系嗰个叫做咩啊？啊！嗰条捻样叫咩名字啊？嗰、那个 苏锦良 啊，苏锦良，苏锦良，喂，即系做苏锦良嘅副手，做副局长咯， 局长。 挺好啊！ 咁有冇第啲嘢？ 同刘江华可以一家亲咩？ 唔系啊！咁有冇第啲嘢捞啊？ 政制及发展事务局咯，系咪咁样叫啊？ 政制，佢梁公华做咗局长啊！哎，嗱，你可以去帮阿哨牙仔做副局长嘅， 系啊， 屈就今届你做条副先，下一届咧炒住咗 哨牙仔。我哨牙仔咁耐，俾个机会你和好啊嘛！ 系啊，等你哋团聚嘛！ 但系大团结， 大团结。 我想问 点啊？讲好耐，成今晚成个主题你有冇听书噶？ 大团结，即系以前马圈啊，杨元龙做。做马时代大团圆 系啊，好似奥运咁样样咧，选完之后大家都一家人嚟噶嘛。 嗱，我想问在座各位， 一家人啦， 你选斗紧嗰时梗系激烈噶，系咪先？ 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嗱，我想问一个问题，除咗头先食环署同埋呢个政制及事务咩内地事务局之外，你觉得仲有啲咩职位适合芒果佬嘅？ 康文署， 点解咧？ 点解啊？ 够娱乐性啊嘛， 系。即系芒果佬出嚟做栋笃笑系嘛？ 系啊， 即系做咩啊？做 康文政治学院 系啊， 唔康文又 唔系啊？但系咧，其实芒果佬咧都可以出嚟做教育局局长噶。点解啊？佢有文化， 唔系啊？佢搞开教育嘅。 首先 佢教历史啊嘛。 第二，佢系普罗政治学院嘅 院长 啊嘛。咁你做开教育，从事教育事业嘅，做教育处处长咪啱咯？即系咧嗱， 教普罗啲嘢 嗱，吴克俭咧呢个头发都。冇晒咁猥琐个样，嗱你去做啱啊，系咪？咁要除咗教育局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啱做咧？ 我想讲系差得好远，你唔系讲选举咩？ 系啊，因为讲起阿芒生 系咁研究人哋做咩关系差事咩？专心你哋自己嘅选举工程啦， 读多啲书， 读书系啦。好嗱，咁样既然系咁样，我哋咧就入翻正题。而家咧新西九西 扫完啦，九西扫完啦， 扫完啦。因为咧芒果佬排第八啦，发到飞起啦。咁后边咧，其实嗰啲冇乜好提， 再排落去冇用嘅，其实得六席啫嘛。 系啦，嗱，咁我哋咧讲翻九龙东啦。 嗯， 九龙东嗱，因为咧十二个人去争咧，系咪有个问题？九龙东我都讲咗啦，建制派嗰个叫做柯创成。 嗯， 黄国健， 嗯， 呢、這个谢伟俊，好似打十三仗，三条头，三条二闸，三条尾，咩碌撞埋嚟都死。 喂，其实黄国健真系充分体现咧，工联会摆任何一个内都赢。 系啊， 我见系完全嗰种讲嘢嗰种废话咧，你好难揾得翻你而家。因为而家啲整体嚟讲，啲水准都叫做唔系太低。 系啊，我其实好欣赏黄国健， 系 佢个人够真， 系嘛， 真嘅，真好真嘅。点解咧？因为咧佢啊。去年咪投嗰个政改 拉票咁好似， 哎呀，直情啦，黄国健，我觉得啊， 一家人嚟， 应该咧，嗱，九龙东嘅选民咧，应该全所有人都投晒黄国健， 票投黄国健， 所有嘅无论民建联，无论你支持谢运，全部投晒俾佢，等佢攞三席， 所以投俾謝偉俊嗰啲，全部投俾黃國健， 冇錯啦，票集中票源， 冇錯啦，一號啊， 票投 工聯會，係啦，無論你支持民建聯， 喂，你咁樣呼籲咧，你會搞亂建制派啲選民，佢真係分唔到 啊！哎呀，我理係佢， 佢哋會投錯俾黃國興嘅，話點解冇黃國興嘅？ 有啊，都有啊，都。有两张飞噶嘛，跟住抌两个人咯， 嗱，点解我话佢黄？ 可唔可以两个人抌落同一张嗰度啊？ 可以， 可以，绝对可以。 唔系啊，你哋咧珍惜自己一日手上有两票咧，见到黄国健同埋 多 数成黄国兴， 每人抌一个人。 呼吁，呼吁工联会支持者啊，全力支持佢哋啊！ 冇错啦，你见到咧嗱，一号六号咧，你每人得一个人抌落去，咁你可以投晒两个噶啦， 再唔系投晒三个得。 投埋五号谢伟俊， 系投埋 156铁角， 胆拖胆拖 咩？冇胆拖，三只铁角， 三个投晒， 复式，咁咪搞捻掂咯？ 可唔可以买电脑飞？ 系啊，喂，人生咁多选择，已经好难噶啦。今次唔使谂，一次过抌晒三个落去， 咁三个，咁咪搞捻掂咯？ 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 系咪？嗱， 我三个有支持噶。 因为我哋上届咧，我哋分析过，佢哋咧，我谂今次嗰啲 选委会嗰啲真系咁剔嘅，你知唔知嗰啲全票制噶嘛？真系会剔错噶。 喂，好似画点心咁样， 系啊， 剔四十六，剔四十六六。 点心嗰张纸其实好似六合彩飞，其实有一间唔记得咗边间。 哦，系喎，有间六合彩真系好似 啲系啦，就好似啲人就系觉得好似点送咁样剔晒啲想要嘅， 系咯，三个想投， 咪剔晒三个都咁好，点拣啫？投晒三个咪得啦，系咪？叫做咧， 我都选委会嚟拉我哋。 嗱，咁我哋再分析今届咧，我觉得咧吓，因为柯创成咧啱啱新仔，虽然佢都好捻老啦，五张嘢都差唔多， 后生仔， 而且咧，而且啲学历咧又系流嘅，啊，英国嗰间唔知乜鸠嘢学院咧，又系查唔到个学历，咁佢咧第一时间寄信俾人哋咧，想人哋同佢合谋做假证啦，咁当然呢个阴谋俾人苹果揭发咗佢做埋啲咁嘅嘢啦，系你咪梁振英啲老友咯，你东莞五嚿水买翻嚟，你咪坦白啲讲咯，系咪先？即系我觉得民建联成日都喺学历方面出事咧，十分之唔抵嘅。 其实有原因嘅 吓，点解咧？ 因为咧，佢冇谂住咁快俾人捧出嚟选啊嘛。佢喺网里，系佢谂住喺党里边争取个阶梯爬升得快啲咧。 系， 因为嗰个党里边人唔识 check 佢啲学历噶嘛，但系佢选新举咧就会有苹果日报 check 住啊嘛。 系咯，唔系啊，所以话咧民建联个水平要有待提高。 佢嗰个尽职调查嘅问题，你知唔知？ 唔系，佢系 呢啲唔合格。 佢东莞大学唔好咩？都系祖国嘅大学啊。 哦，咁啊冇东莞大学嘅，我有谂呢样嘢，你 冇人帮佢做丢啲啊嘛？佢入去呃嗰阵时，所以建制派有问题嘅，包括 嗱，咁我觉得咧。今次咧五席嘅顺序咧，第一位都系柯创成，因为佢哋咧系会将啲票谷晒落佢度先嘅，因为上届选举咧六点半开始投票，佢哋啊系做嗰、那个嗰时陈鉴林啦吓，十二点零钟啊，陈鉴林嗰啲人就知道佢数够票赢咗噶啦，知道佢够票，即时换衫，咁啊梗系食饭啦，食完饭翻嚟啊，就换晒橙衫嘅工联会啊。 变阵啊！ 即变阵就撑黄国诶呢、个黄国健，跟住到六点零钟挨晚嘅时候咧， 谢伟俊 即时剥晒所有橙衫，就着件粉红色衫，变谢伟俊支持者。佢哋真系咁样操作噶，所以咧九龙东坦白讲，叫你去选嗰个一定系滚鸠你嘅啫，系咪？而且今次有咁多嘅人，呢三个之外咧，仲有一只走狗咧，叫做嗰个叫高达 斌，哦，高达， 高达斌。嗱咁咧，高达斌我谂有三千票到啦，系咪？ 应该唔止嘅，咁多人打高达， 高达 都多啲嘅。 高达斌嘅啦咩？ 打高达啲人好憎高达噶， 所以咧，嗱，估计高达斌应该三千票到啦。咁即系话咧，剩翻嘅八个人咧就争一席，点捻样争啊？嗰一席冇得争嘅，你亦都唔够票去挑战。呢、這個謝偉俊，即係話佢哋嘅分票咧，好大機會柯創成攞43,000票左右，而黃國健亦都有42,000票，我估，而謝偉俊都有42,000票，佢哋咁樣分法嘅，我估，但會排多少少落去柯創成嗰度。 今次因為保住， 要保住佢，因為新 呢個時同你試下個民主派嘅齊票嘅時候，起碼保住民建聯先。 係啊，咁所以咧。 今次無論你泛民怎樣都好呢，你都拿不到這個第五席，因為人家的票呢，人家的選舉工程呢，為什麼九龍東是多那些舊式屋邨，那些票逐票數得到出來的，他們真的計到 的，多屋邨大廈， 是啊，多屋邨嘛，多那些他的政府樓嘛，他們的選舉工程是做到呢，即是怎麼說呢，是基本上是每一票都數到， 因為那些樓是每一座樓樓下有個辦事處的嘛，其實 冇错，即系嗰个 屋邨， 不论你民建联或者工联会，咁变咗咧，佢哋系成个嗰度包围晒，而且咧林武系主打九龙区，而且系九龙嗰个总部喺新蒲岗，九龙东添，即系佢哋嗰个林武嗰个总部啊， 作 战指挥总部。咁所以咧，我哋今次睇嗰个形势咧， 即系个大本营 嚟，系啦，第五席都系谢伟俊，而佢今次嗰个票数嗰个分配咧，我估有机会配多两三千票而保住谢伟俊，因为咧佢确保谢伟俊一定攞到第五席啊嘛。老实讲，只要将上届四万七千几票嗰个陈鉴林嘅票分三千票过去谢伟俊嗰度，谢伟俊就四万一千五，你点破佢啊？冇得破嘅，输鸠硬嘅，所以咧你任何一个候选人，我睇唔到有你有咁嘅能力可以攞四万二千票，所以头五席。最低门槛要有四万一千五百票，一至五九龙东，所以咧后边嗰啲基本上系冇机会噶，咁啊嗰啲次序唔排啦，因为冇机会。 嗰个系第三、第四只，其实 系 第三、第四、第五只， 唔系 四万一之后嘛。 唔係啊，第五席打第五席打後啦，頭五席都要四萬幾票先有機會當選啊！九龍東根本咧，你個當選門檻十分之高，係冇得偷雞嘅。反而九龍西咧，今次有機會兩萬二三票就都贏到啦。所以咧，嗰啲笨柒仔選九龍東嗰啲就真係戇撚鳩噶啦嚇，有九西唔 還啊你。 嗯，咁冇讲错嘛，系咪？咁当然好似黄仁大啲戇鳩仔啦，系咪？咁当然咧， 你黄仁大喺嗰度扎根咗好耐噶。 哦，系、哦。 人家有雙黃辦事處嘛，當年你記唔記得啊？ 係、啊、黃大仙喎， 係啊， 個鋪兩皮嘢租噶嘛，租完之後就唔能交租，連燒豬， 人哋話我大把嘢撈，冇錢交租，講好耐。 喂，千百蚊啊，食乳豬嗰張單啊，記攞埋俾阿老蕭簽嘅， 係 嘛、啊？記唔記得啊？不過依單嘢老蕭都抵嘅啦，食你千百蚊燒豬，呱呱嘈係咪？嗱，咁樣咧，九龍東西港島我哋講咗啦，因為咧新界東西。好难，我冇可能咁样预测嘅，而且咧，我亦 真系东西散啊， 真系唔敢，我真系唔敢认真咁样分析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边个当选边个唔当选，因为咧嗰、那个拉锯嗰个好接近，但系咧传统嘅民主派，我觉得系会有一席，即系咧你一个民主党、公民党， 其实我哋主要 base 都系 base 翻地区票 系啊 为主。嗱、啊，公民党系二类嚟嘅，坦白讲， 公民党冇乜地区票。 嗱、啊，公民党永远都系收割所有民主派嘅成果嘅政党嚟噶嘛。 系啊，你去到边 都一定系好似漏斗粮上翻落去嗰度， 个个俾晒佢嘅。所以咧，你坦白讲啊， 我净系最大胆估，我就觉得杨岳桥，我想讲杨天桥， 杨岳桥， 我睇杨岳桥应该系会超级高票嘅， 系今次会好高票嘅。咁今次咧，另外咧喺嗰个九新界西咧，嗱系一个完全唔起眼人要郭家麒，佢都系定赢鸠硬一席嘅。但系公民党里面咧，我谂冇乜人记得郭家麒系咩样，佢系咩人都冇人记得嘅。不过佢都会赢鸠硬。咁民主党咧喺九龙喺新界东西咧，亦都好稳阵嘅。我哋分析過， 分析好多次啦。嗰度系三合一嚟，咁其实系 一个二合一， 三条飞嚟， 一个二合一，一个三合一，系赢鸠硬嘅吓。咁 我反而觉得咧，有一个叫街工黄润达，佢有机会咧喺嗰度赢。而家民调好低嘅， 新西啊嘛，你讲 新西黄润达， 黄润达， 黄润达飞， 系黄润达， 黄润 达系啦。嗱，点解佢话我话佢会有机会赢咧？因为黄润达咧本身佢街工咧喺新西咧系。淨係嗰啲叫做地，即係點講地區裝腳咧，都足以令佢贏一席。咁所以佢嗰個叫做臭鵪出臭草咁大膽啊，出去選超區，佢就諗住博多席嘅。咁、我覺得佢有機會博到嘅今次。咁調翻轉頭啦，阿馮文協啊，馮檢基啊，去到新西有冇機會咧？就反而問啲，因為佢冇咗裝腳啊嘛，佢有知名度，但係冇咗裝腳。咁呢个咧就有机会逢检机会入唔到嘅。 新西又变，新西同新东嘅变数太大啦。 系啊， 个门槛系点都好难估啊，有时。 系嗱，咁啊新东咧，头先讲起咧稳赢嘅话咧，我觉得张超雄应该可以赢。嗱，唔计佢其他嘢，因为好多人攻击佢又话咩帮助新移民啊，又话帮嗰啲咩难民啊咁样，但系咧。 張超雄是一個異類嚟嘅，又係佢咧民調好低，每一次都贏。上一次民調都好低嘅，十二嘅排到，但係突然到選嘅時候排第四喎。所以今次我覺得張超雄咧係從來都俾人低估嘅，因為佢其實佢係一不路不斷有做嘢。咁當然啦，香港人你有做嘢，始終都要俾翻啲 credit 你嘅。咁一個張超雄啦，咁、另外咧嗱，一個鄭家富好令人哋即係 又係共產黨啊， 係啦， 又 陳日君站， 係啦， 又共產黨員， 係啦。咁呢個咧係比較難貼啲嘅。但是咧，始终佢个名声唔细，系嘛？咁同埋咧，新同盟啦，嗱，新西嘅新同唔系新同 盟，新同盟我哋睇过一线嘅，其实讲又讲好多次啦。我哋系based on地区票嘅， 十五个区议员加埋成五万票咁滞啊，点会唔赢啊？赢够硬啦， 系咪仲有方国山啦， 啊，方国山， 方国山 又系哪吒啦， 系啊，哪吒又系攞硬。 哪吒我哋用二月个补选嚟做 base 嘅， 系啦。咁反而咧，我有几个人咧觉得佢一定赢唔到嘅。就是新民黨的容海恩咧、一定落選。自由黨的李 志，你其實都一路都比較針對新民黨 喎。係，我係針對佢嘅。係唔怕你唔怕俾人講啊？我就係針對你葉劉淑儀嘅點撚樣啊？係咪啊？ 咁好咯， 咪係咯。 我冇问下啫， 扫把头啊嘛，系咪？喂，我仲记得扫把头嘅，有人觉得佢冇问题，系咪先？喂，咁撚老，你又快撚啲咩啦？快撚啲收皮翻屋企啦！你吓死个老公啊！ 我睇翻张选举单张先，原来容海恩大我几年，我一路以为同我同年，其实因为我同学嘛。 哦，佢哋同学嚟噶， 系啊？ 点解会大你几年嘅留班啊？ 吓、啊，唔知唔系大学同学啫，大学同学唔系一定同一年嘅。五湖四海嘛，大学啲人 系嘅咩？应该同年嘅大学，唉，总之啲都系女人，老女人啦。嗱，我觉得呢个李子敬咧系定输够硬嘅，因为咧有侯志强出嚟，上一届田北俊之所以可以排第八赢咧，都系好浑水赢咧，就因为佢攞咗几千票啲乡试票、今次侯志强自己出嚟攞翻，佢一定系少过两万票。呢个李西门子敬。一定少过两万票嘅。 喂，西门子敬当日系好高喎，嗰个民调唔知点解。 试过排第一嘅。 系啊，容海恩都排过好前嘅。 容海恩排过第二，跟住全部对晒落嚟啦。 其实啲民调系咪特登玩 Q 佢哋？ 系咯，特登浪高佢哋。 系咯。 先俾佢哋 高开低收，好似啲炒股票 咁啊。真系冇乜特别原因嘅。 系，呢个真系唔知啦。 呢个真系好难估啊。 系啦，咁嗱，呢两个我觉得系一定输嘅。仲有边个咧？其实邓家彪都有机会输。因为呢其实上一届大家有记得呢是新民党的前身庞爱兰那个叫做公民力量。 公民力量是。 同埋邓家彪那个工联会呢每日都是拿两万零票啱啱好排第十第十一。 不过其实呢刚刚你有分析啱因为其实你记不记得新民党和公民党不是公民力量是。 争票的嘛。 不是结合了。联咗盟噶嘛？ 啊系，唔系， 但我收到啲风牌咧，公民力量嗰啲系好唔想帮佢拉票。 哦，系啊，佢哋收购咗嘛，但系后屘输晒啦嘛。 收力收购咗上面啫，下面啲 staff 代表听你讲嘢噶嘛。 系啦， 大家睇多啲财经吓、拼购合拼，你攞啲股份翻嚟，下面班僆系咪听你讲嘢咧？唔系噶， 冇错啦。嗱，咁我哋呢个分析咧，即系嗱选举咧，我哋分析到呢度啦。 长毛 咧，长毛咧，坦白讲，有机会赢，有机会输。即系我哋梗系希望 边缘， 我哋梗系希望长毛赢咧，所以咧新东嘅朋友真系要投长毛，保住呢个一点血脉，因为咧其他睇个款都好危，即系讲嗰啲叫做拉布派咧都几危下，所以咧如果系真系要保嘅话咧，就保住长毛呢点血脉，系嘛？如果唔系咧，佢真系真系执纸皮啊！唔系讲笑啊，冇人请佢噶，老萧都唔知道自己可以捞几耐系嘛？冇人到时冇人请佢，好捻大镬嘅，所以咧一定要保住长毛。嗱，咁啊选举咧讲住即系讲到咁上下啦，我哋咧嚟紧九月四号咧就会有个特别节目嘅，而家谂紧睇下到时点样用咩形式播出嚟俾大家听，有啲直播都未定。我哋咧 今日讲咁多选举，有啲攰。 唔系啊，我哋 又落一个特辑又讲选举。 唔系，我哋讲个选举咧系当时咧系有啲而家唔讲得嘅嘢，我哋系会。 我睇埋呢个礼拜又唔同嘅，有啲新嘢。 我哋揭秘咧，话俾大家知点解港岛叶刘淑仪一定百分之一百落选，我哋系充满信心嘅。全宇宙只有我哋星期二得到够胆讲呢啲说话，亦都只有大家听我哋先可以听到。 应该要解，唔系要解开呢个叶刘民调极高之谜啊！ 冇错啦，我哋系会话分析俾你听，同埋将来叶刘嗰个票数嘅得失。 系咪？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听。 其实你系叶柳 fans 好啦，关心佢， 梗系关心佢啦，系咪？我十分之关心叶柳嘅生死嘅，因为好想佢死。 系 咁。嗰、那个选举讲到呢度，咁我哋咧记住提醒大家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我哋已经有4200多啦， 佢哋10000已经 争啦，系啦，已经争少少嘅啫，大家咧只要每人每一个网友咧就拖多三个亲戚朋友嚟 subscribe 咧，我哋都有10000嘅啦，咁其实好容易嘅，其实一啲都唔难，咁我哋咧就最后剩翻少少时间咧，就想讲一个话题咧，就系咧今日个报道就话759咧亏蚀7000万，咁就面临清盘。 我睇嗰条新闻就6000万嘅，你睇嗰条可能另一条啦吓。 系咩？唔系7000万 太多卡薪， 即系过咗一日咪蚀多啲咯，咪会 啦。累积上去， 累积上下 accumulator。 嗱 ，accumulator， 仲有 accumulator。 嗱咁样咧，我哋当时一睇就知道咧，因为呢个有个 TH 唔知乜鬼嗰啲字头咧，一睇就知道呢啲系内容农场，即系嗰啲咩啊 ，Circle 零一啦，大榴莲嗰啲咁嘅内容农场，冚卵版都系假噶。仲有一个 HKJAM 咧，呢个又系专门出假嘢嘅。 喂，呢个一睇就知系假新闻啦。因为早，因为其实如果咧，即系。如果对财即系熟悉翻少少， 佢公布过， 喂，你啱啱先公布完业绩嘅，点会又有个新业绩走出嚟啫？黐线噶， 系啊，所以咧呢、這个咧系一个哗众取宠，同埋咧佢系有机会人哋可以告佢去联交所，因为咧你咧系影响上市公司嘅股价。 即系平时咧，你嗰啲 content farm 喺度乱 Q 咁写咧，都有 Q 你。 系啊， 喂，呢、這个我觉得喂，你而家喺度喐紧一只 上市公司 喺联交所挂牌嘅有 number 嘅上市公司咧，人哋真可以報警。 係咯，而係會唔會鎖定先咧？ 喂，我都建議咁做，大佬喂， 你真係做事， 你擺明你而家擺明做事啦，你仲要發布假消息嚟做喎？我點知你係咪 嚇鎖定先㗎？ 沽空預先沽空啊！我點知你嚇？ 又唔一定要拉㗎，一定要封 IP， 要查啦， 不誠實使用電腦同埋咧涉嫌商業詐騙。系嘛？ 喂，本来不诚实使用电脑条罪就应该系 cater for 呢啲情况，就唔系攞嚟拉啲政治犯嘅。而家香港政府咧专攞不诚实使用电脑就拉啲政治案嘅人， 系 呢啲咧佢又唔走去做，又唔查嘅，好神奇。 诶，都话咧香港政府咧专门同啲咧叫做 与民为敌啊， 犯罪集团勾结咧，专门系咪？即系嗰啲应该拉嗰啲就唔拉， 系啊， 咁啊唔应该拉就拉，系嘛？咁啊呢单嘢其实我一睇就知道系假嘢。 因为好耐之前，阿萧生都好似试过类似的情况嘛，有人啲贴，佢哋间公司嘅张图唔知改咗啲股价定咩嘅， 29嘛，呢个好 耐，即系呢啲系绝对系要报警处理嘅。 但系嗰单嘢好似都不了了之喎， 好似又开翻脑嘅， 有下文就唔知啦，好似冇乜下文，我哋有成日睇报纸都唔觉有系咪？咁当然啦，佢俾人告得入，可能因为佢唔够硬正啦，正如法国佬话斋，咁你咁如果你硬正啲。唔撚認啊，乜撚都唔認啊，咪冇事咯，係咪？告得你入嘅，你唔夠硬正啊嘛， 改圖嚟啫， 咪係咯， 唔覺意寫錯啊！ 唉，咁啊嗱， 唔係佢有個新嘅義工， 有新嘅義工畫咗幅圖， 幫佢改錯咗，幫佢改錯咗。嗱咁樣啦，咁啊依單嘢咧，其實佢好似阿林生又出嚟澄清喎，係嘛？759， 其實就。即系澄清得好快嘅啲媒体而家都 系啊， 因为冚唪唥都知噶啦而家。 唔系，因为你始终你上市公司嚟噶嘛，上市公司要出公布嘛 ，announcement 噶嘛，你冇可能你仲快过上市公司出公布噶。你而家代上市公司。 阿林生同媒体啲关系好好嘅，所以应该好快有大量媒体帮佢澄清嘅。 系， 包括同我哋星期二得到， 系同我哋都有好嘅，有好到嚟做节目咁，你话又唔又好，系咪先？ 就系咁啦，吓大家切勿胡乱改啲嘢吓，犯法噶。 系啊， 再讲多次。 系，咁啊，尤其是嗰啲上市公司嗰啲嘢咧，其实真系唔可以立乱改，因为人哋告你咧，真系坐得监噶。因为咧，你嗰个联交所系好严格嘅对呢样嘢，你系操纵股市或者咧，当你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啦， 或者咧制造虚假消息咧， 系 好大镬嘅，系真系坐得监嘅，啊。咁啊，而家个充当我哋充当埋法律环节，咁啊， 其实我哋唔系充当埋法律环节，我哋系被消失咗法律环节，因为好耐冇讲法律啦。其实， 即系有时咧做嗰行厌嗰行嘅，即系 我不嬲都话噶啦。 系啊， 做嗰行第啲嘢好生猛噶， 中意讲嘅， 我法律好闷噶。 系啊，唔中意讲嘅。咁啊，而家其实节目系咪差唔多？即系咧，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吓。嗱，咁我哋最后作个总结咧，即系咧。嚟緊嗰個選舉咧，我話調翻轉頭睇， 人哋就话对今次嗰、那个诶、民情好悲观嘅话咧，泛民攞唔到三分一嘅否决权。我啱，我错喎。我觉得咧，我好乐观喎，泛民一定攞到三分之一嘅否决权。因为点解咧？好，我哋上次分析咧，就是、上两集分析就系咧，好明显上面要换人，换走呢个梁振英，而梁振英亦都系作一个垂死挣扎啦。今日做好多衰嘢出嚟咧， 系啊， 亦都有可能上面系要求佢做呢啲衰嘢。不过咧，你还定一件污两件位啦，你都冚家铲嚟，你不如做捻晒佢啦，帮帮手，帮下一个洗底。因为你嗰个 base 越揿得低咧，下一届就越升得高啦嘛。你做扑街嘅民调去到5%，系嘛？支持率低过5%，下一届升上嚟，哇！报告俾习近平听，你睇下。香港呢、這个新嘅特首几受爱戴啊！ 我知啊， 民望啊上升咗10倍啊！ 即系向下炒， 系啦，冇错啦， 只壳都唔要啦， 系啦， 低质咁低糖， 冇错啦，而家收紧货啊！所以咧，梁振英嘅嗰个衰嘢咧，就你做晒，下一届咧，无论边个出嚟都可以做翻， 跟住又嚟个十合一，系嘛？ 系啦，都系做翻好人啊！跟住咧就话俾你听啊，即系上面报告啫嘛，你睇下。我哋一换咗人，唉，习主席英明神武，一换咗香港特首啫，民望升10倍啊，由5% 升到55%， 大跃进啊！ 哇，大跃进啊！呢、這个好啊，大牛市啊！ 个百分比咪好劲咯，升得 系啊， 业绩好好。 所以咧，我觉得嗰个部署咧就系咁。所以咧嚟紧咧，上面对于香港嗰个压制咧系。除了港独之外，咩都讲得，或者咧其他 佢哋而家系转晒风噶， 系啊， 佢而家转晒无啦端端即系文字狱咁样又抄你份嘢，睇你上面有冇写港独啊，跟住又 冇错啦， 喐你啊， 佢而家净系喐港独， 先生又唔俾讲， 只要唔港独嘅话咧，其他佢都可能同你有得倾，变咗咧嚟紧香港人嗰个空间可能会喘一口气咧，即系冇硬逼得咁紧要咧，亦都要修补翻嗰个梁振英撕裂咗嗰个社会咧，我觉得吓，所以咧嚟紧嗰个民情，我反而觉得。几乐观下嘅吓，咁呢个系我嘅分析，同埋我哋其实我哋都系有呢个共识嘅，我哋吓。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其实就都未完嘅，因为咧你都知道啦，有个我哋有个主持叫大肥就非常之长气，一个人讲成个钟头， 所以我觉得要自己一个人做一节。 哦，咁今日咧就唔系雪藏佢嘅，因为咧今日咧大肥咧 冷冻嘅， 大肥咧就去咗泰国旅行，咁佢咧到时 已经录低咗， 佢已经录低咗第四节。大家咧一定要唔好错过，因为大家我知道亦都唔会错过噶啦。有一样嘢，因为咧上次我帮我朋友咧就话喺度唱衰康泰旅行社，录咗两节咁多啊， 录咗两 两节播啦，分开两节咧，唔好咁离谱啦。嗱 嗱，唔系我呢度叫啲支持者 展开 揿咗我哋一二三嗰条片先吓， 系啊， 冇理由。即系个 main story 系会低过啲副刊噶嘛？ 嗱，咁我哋咧，嗱，唔系我哋最紧要咧要讲清楚一样嘢，就系咧，嗰个大肥咧，佢今次系参加康泰旅行社，因为我哋之前我哋曾经唱衰康泰，话白饭放题啊，诸如此类啦，啲伙食好差啊，食得食咩啊？ 食得食得。 住得偏僻嘅，又有得咩食得的食嗰啲啦，咁咧。佢咧就话要再参加一次， 去验证下， 去验证下。 收钱噶， 嗱，咁咧 康泰钱， 咁我唔知大肥有冇收康泰钱，等佢翻嚟讲下康泰有啲咩衰嘢，或者佢出嚟唱好做五毛都未定。咁咧下一次咧，我哋咧， 我哋咧，搵问定佢。 其实唔系下一次， 我听日出噶咯。 好，唔系下一次有机会嗰个阿 Eugene 咧有机会同我哋cross over 做一次节目。咁我哋都夹紧时间。咁可能係下个礼拜或者下个礼拜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呢就差唔多啦，我哋呢部分，咁啊大家呢就睇下大肥嗰个副刊啦，咁啊再见，下星期呢立法会选举有结果呢，我哋再出 嚟有个终极 评论， 系 啦， 同埋有个海鲜宴系嘛， 希望有 海鲜宴係一定有嘅，大家放心，再见， 好，拜拜。 拜拜。